己，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周二，每周二呢会和大家聊一聊职业发展的问题。其实谈到职业发展啊，有时候就会谈到我们换工作啊，或者是去找工作面试。说到面试呢，不知道各位朋友一般你们是和谁面试？有人说废话，难道和天吗？难道和空气吗？难道和机器吗？哎，你还说对了啊。有的人面试是和人面试，但也有些人面试呢是和人和机器一起面试。今天开场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未来的你有可能被机器人错杀，你觉得无辜吗？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我们职场帮帮团专家库当中的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华兴，如果一个机器人在你面前，看看你的表情，跟你聊聊天，就能判断出你的性格以及你是不是合作某种职业，你认可吗？ 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都可以被机器人取代了 啊。那第一个被取代就是你的职业吗？ 对，就不光是我的职业，就所有职业都可以被机器人取代了。 你看啊，在江西有一个高校的研究生，小新参加了某银行的校园招聘，通过了笔试以及和人的面试，但是却因为一份由机器人出具的情绪检测判定存在高风险而被拒绝录用。而他的导师还有他的亲友都认为小新性格非常的活泼啊，学习也非常的优秀啊，是被机器人给错杀了。哎，那不知道华兴你怎么来看啊？最后因为机器人出具的情绪检测报告不合格，不予录用。 就我不知道这个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哈，这第一点。第二点，按照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技术还没达到这个程度，什么性格测评什么性格就能看得出来，没达到这程度。而且在那样的一个小公司更不可能达到那样一个程度。 小公司人银行呢 也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哈，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其实我想要让机器人检测，我有很多办法，也许背后就是人工了。 就是用一台机器，人工在那控制。 对，人工在那控制。一看他生日，处女座，处女座我们不要。然后直接说，哎呀，我们机器人检测出你性格不太适合。 哦，所以你怀疑这里面有猫腻是吧？有人腻。当然，他说的是这个情绪检测啊。我想说的情绪检测会不会是那种人脸识别？它能够动态的分析出你在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哈，情绪上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然后分析出你的抗压能力怎么样，或者说沟通能力怎么样等等。 我不好说这事儿。我觉得就即便能分析出，也不应该用于选拔和筛选。 应该作为什么呢？ 它可以作为自我评估，就是我自己用机器人检，就跟就我自己治病。就比如说我自己觉得不太对，对，自检可以，不能用于筛选和选拔。这是有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的，就是社会伦理问题的这是。 那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机器人用在测谎仪上面呢？你看他测谎仪没通过 啊，那可以，那可以，就是因为就是你那个弄他那个，但也不一定行，我觉得，就是。 有的人训练有素能够通过测谎仪， 倒不是说通过不通过测谎仪，就是测谎仪只仅仅作为这个刑事犯罪里边的证据之一，不能成为那个就是我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吧，就是不是这个叫他有心，那个他有这个想法我就可以判他刑，这件事是不能是不能这样做的。 还是要有相关的证据链啊！哎，怎么说说着把人家啊一个优秀的青年学子说成了犯罪嫌疑人了？ 对，就所有的事，就是我不能因为他的想法来去、来去筛掉他、选拔他、判这个评价他。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对吧？事实就是他没有被录取，大家都觉得很冤啊！你都经过了人的面试了，难道在这个企业内部人还不相信自己，更相信机器吗？当然我们不知道他这个面试的具体流程是哪些哈、考核的要求又有哪些内容，但如果说未来把机器人用在面试上面或者是用在初筛上面，你会认为对于我们这个整个人才的这种找工作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用在初筛上面倒是可以，但不是说机器人，那不就是你做个卷子然后我看一下你这卷子过不过不就完了吗？ 做卷子那还不是机器人。 对对对对吧、你要是说用在面试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机器人已经能够清晰的看到了情绪，这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巨大的变化。当人工智能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化的时候，我很怀疑人是否能控制得了人工智能。 曾经我看过一本书哈，就是这个说美国的 FBI 的一些专家，他就能够通过多年的经验识别出人脸部不同的肌肉、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细微的变化，从而判断出说话的这个人他是否是在说谎。当然是否紧张，你看我们看的那个电视台那个求职的节目和征婚的节目，不还有一个什么行为分析学家吗？说你刚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眼睛转了转啊，往某个方向看了看，嘴角又上扬了一下或怎么样，眉头稍微皱了一下，我判断出你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如果把这些经验和这些数据都综合起来，然后我们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来做一个测试，会不会产生一些错杀的情况？ 那、肯定会，还是会产生错杀。 那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呢？ 没有合理性。 华鑫，你的态度是这么坚决？ 对，就我认为这件事是不能，就人工智能是不能用于这用于判断一个人、用于评价一个人上面的。 好，那如果是人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有这么一个丰富的面试官，他也了解人的这种行为特点，特别是面部表情特征的，这么一个专家坐在这儿，他的建议或决定有没有意义和价值？ 他的怀疑，对吧？他可以向这个招聘机构出示他的怀疑，最终决定依然是招聘机构决定。然后呢，招聘机构也可以相信他的怀疑，也可以不相信他的怀疑，对吧？就招聘机构想决定，就是他就算特别好，招聘机构也可以不要，对吧？这件事儿，这是由招聘机构决定的。也许招聘机构说我们老板信佛，你就不信佛，那我就没法要你。 所以就是招聘这个事儿更多还是主观的事儿吗？ 对啊，是主观的事儿。就是你招聘有很多时候都是适合不适合不好说，就是因为这本身就跟找对象似的。 好，那是不是也有些机构他们希望通过一些第三方或者是机器的这种参与，能够减少这个招聘官本身他受情绪个人喜好的影响所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是吧？你跟他是不是认识啊？你是不是觉得他长得好看啊？你自然的对他有好感啊，等等。那作为大老板来说，不希望招聘官在这中间掺杂太多个人的审美，我们要从我们这公司需要他的角度来对这个人才进行评价。我们引入一个是吧，机器人来这儿做一个判断。 不，还是这个问题，就是机器人一旦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你不知道机器人能干出什么来。就是肯定现在的技术是不，机器人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判断的。 就是说你如果引入了一个机器人，那也是一个不成熟的判断，还不如人呢，是吗？ 对，你弄出一个成熟的机器人来干出这样的判断来， 那 就是机器人已经很懂人了，对吧？当机器人很懂人的时候，你不知道机器人能干出什么来。 或者机器人在某种维度上面它可以有它的这个超越于人的地方，比如说它这个时候是不是 情绪稍微紧张一些，或者是这个回答的态度啊各方面稍微迟疑了一些，没那么坚定，这些会不会判定出来？ 但这个判定出来没有用，没有价值。 嗯，为什么呢？ 人就是这是人性，人都这样 啊， 就是这不需要机器人来判断，就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所有的人进入到那个面试的时候都紧张，这个这不是，就这不是机器人来判断的出来的，这就是人动物性所代表的这个东西，你就必须接受啊。 好， 嗯， 那你认为未来的人工智能啊，应用在和人打交道这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人工智能就不应该应用在和人打交道这个过程当中，就沟通当中。 嗯， 就是人工智能这其实不是我的认为，就是马斯克还有什么比尔盖茨，还有 他们是持那个就是人工智能发展到这 人工智能只能发展到某一个位置。人工智能如果要是再发展，当然了，从社会发展，咱讲点哲学的观点，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人类本来也会灭亡。也许人类就最终会被人工智能所灭亡，这件事儿也可能我们就能这辈子就能看到，对吧？ 好， 但是你这个，当然你就当然，反正大家都玩完也行。 我们还想好活着呢，怎么谈到了人类终将会灭亡？ 对吧？就是你人 可，我们还想逃离到火星上去呢， 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反正我观点。 所以华歆的意思是还是要限制啊， 嗯， 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过多的干涉到人正常的这种生活圈， 嗯， 和工作圈， 嗯， 对吧？ 嗯。 你的意思更多的只是辅助一下。 对，我的意思是，对，我的意思就是辅助一下。我觉得人工智能最合适的应用，合理最好的应用是用在医疗， 嗯， 医疗， 嗯， 就有些疾病能够治愈，或者能够治疗，或者是能够让人减少痛苦。 嗯 嗯， 好，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一天去面试啊，让你和一个机器人聊天啊，他问你答，你会作何感想呢？但我相信啊，有第一就有第二啊，无独有偶， 嗯， 这事儿发生在江西某银行，肯定会也会发生在其他的地方的， 嗯， 另外一些公司， 那就等着，就等着大家一块玩玩呗。 可能，哎，也不用那么悲观，可能就是这个一些企业认为这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对不对？ 嗯， 那我们试验一下，因为凡是这个新鲜事物，它出来总有一个被大家完全认识啊，这个理解以及找出它的利弊、适用范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嗯， 对吧？ 嗯， 我们啊也静观其变啊。至于这个研究生小新，如果他找到我们职场帮帮团也好，找到华歆你也好， 嗯， 他说我这被机器人给错杀了， 嗯， 我该怎么办？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 我说那不是机器人，那肯定后边有个人。你是不是因为什么忌讳，或者说你这个 没看上你吧？ 对，人没看上你，你甭管他 啊， 就完了。 那接下来呢？ 啊，继续找呗。 嗯， 因为假如不是机器人，就是有个人的话，你是不是就已经接受了？ 对，我觉得你肯定要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是吧？ 嗯， 啊，到底谁说了算？ 嗯， 是不是？好，这是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的开场部分。未来的你会被机器人错杀吗？不知道各位朋友有何观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每个星期二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不同的朋友在自己职场发展所遇到的一些困惑，我们也希望嘉宾能够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这位朋友呢，他说2018年人生迈进30的门槛，失恋失业一片迷茫中。他说我是一个姑娘，家里呢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因为大龄未婚啊，家里一向重男轻女，哥嫂还挺霸道，还不让我再回家里住。于是呢，倾尽多年的积蓄首付了一个小单身公寓。本来以为日子平静了，年初上班工作了10年的公司宣布裁员，没有一分钱补偿。失业后一个月，相爱多年的男朋友为了得到一张香港身份证，找了一个香港女人结婚了。 于是和我分手，失恋失业，然后这段时间呢是每天躲在自己的小房子里哭，始终接受不了这份现实。一年前我有一份好的工作，一个爱我的人，身边还有很多的好朋友，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如今我不敢告诉父母我的情况，房子每个月还要还贷款，毕业多年一直在这个小公司里从事文员方面的工作，没有一技之长。前几个月接受不了男朋友的背叛，把自己封闭了几个月，没有出去找工作。最后最近我整理了一下手头上的钱，最多只能撑半年。我开始擦干眼泪找工作，可是面试了几家都是因为大龄未婚未育然后被拒绝了。未来的路我该怎么办？每次面试谈到个人问题，我就会想到前男友，然后抑郁的情绪就会越来越重。请问我该怎么办呢？迷茫。阿信，好像他的这个情况是屋漏又逢连夜雨啊。 嗯， 一个事一个事的接二连三的来打击他。 嗯， 这个时候应该调整情绪好，还是应该马上去投入新的这个工作好，还是兼而有之好？ 啊，就都整吧。 嗯 嗯， 好，来，请华兴给出建议。 就是，就，哎呀，我想怎么说啊？ 这事很难是吧？很复杂。 倒也不是说很复杂，因为他假如他的情绪干扰到他的行动的话，嗯，他的感受干扰到他的行动的话，他应该去找心理咨询。 嗯 嗯。就是对，就是这样的。当然还有一种人是因为陷入到了负面情绪反而逼迫他行动，对吧？有些工作狂就是因为他陷入了一种，就是说我这个家里边这个什么，我就全身心投入工作了。 嗯 啊，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对吧？ 嗯 嗯。但是如果说这两个都动不了，都卡住了，对吧？那应该去找心理咨询。 嗯，其实看他的这个描述还没有说到这个所谓的抑郁症的情况啊， 嗯， 只不过就是心里有点难受，抑郁的情绪罢了。 嗯， 啊，如果还是回到工作这件事情来说的话， 嗯， 啊，他应该怎么办？ 就 分析一下他的竞争力。 继续该怎么，嗯，该怎么找就怎么找呗。 嗯 嗯， 他找不着啊， 就是， 因为大龄未育未婚找不着啊。 不会不会，找不着不应该是大龄未育未婚的因素，就是， 嗯，他是这么说， 就是最危险的是已婚未育。 嗯 啊。然后其次危险的实在是未婚未育， 嗯， 然后已婚已育一孩儿也挺危险的， 嗯， 就这样，那照他这么说就都危险， 嗯，那就是个女的都危险， 对啊，所以找工作那可以那个一个办法就是找找自己的朋友同学，看看能不能有什么介绍， 嗯， 然后对就这样，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假如没有工作的话，能不能自己创造一工作？ 什么叫创造一个工作？ 比如说这个。卖东西， 嗯， 对吧？微商，微商，大家都很鄙视微商啊， 嗯， 但那确实是一份工作呀，对吧？嗯，这不就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吗？ 嗯， 再比如说什么拍个短视频，然后做个直播，假如 弄个抖音是吗？ 啊，对，写点文章什么这些都可以成为工作，就是最终都能挣到钱。 嗯 嗯， 他在原来那个单位工作了10年都没有离职，而且一直从事文员的工作， 嗯， 会不会束缚了他的眼界， 嗯， 就有些事情根本就想不到。 嗯，对，就是但是他找工作的时候他应该能看到。 嗯， 就是他找工作肯定是去招聘网站，对吧？ 嗯， 去招聘网站应该能搜到叫做职业搜索，他一点开有个按钮，叭一点开就一大有一个大的突出一个页面，那个页面上列出来了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工作， 嗯， 让他再一点就能知道啊，还有这种工作，还有这种工作，这不需要他去问别人，他只需要去在搜索网站上去搜就能搜到。 但我说的自我限制就是说，会不会把自己之前干的事儿和现在要找的工作联系了？就是说我只能干这个事儿，别的我可能还干不了，没有信心。 你要他，你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判断呢，我们不能说他这个判断是非合理的哈，但是他这个判断干了这么多年，从一个概率角度来说是大概率事件。 嗯，就是说还接着干文员。 对，接着干文员是一件大概率的事件。这件事儿，这个他如果是那个要让自己挣更多的钱，或者要那必须得有其他的突破，就不能， 嗯， 不能按照这个套路去玩了。 嗯 嗯 嗯。我觉得另外就是他的这个父母好像不是很支持他。 嗯， 包括男朋友也离开了他，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一个人在撑着， 嗯， 而且是吧，年纪也还挺轻的，才30出头， 嗯， 这个过程确实对于一般人来说很艰难， 嗯 嗯，他应该寻求哪些支持啊？ 这个，哎，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就是他的资源的问题啊。 嗯、 这个当然，这个一个最简单的套路就是，他先去评估他的资源，比如说他有多少钱，他有多少人脉关系啊、对，然后这个有多少时间，就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时间，然后评估完了这些资源之后，然后他再去看说，这个我拿这些时间，拿这些人脉关系，我能找到一什么工作， 嗯， 然后呢，这个或者我这些时间我能学点啥。对吧？啊，学到一定技能之后，然后再去找工作，就这个套路，这是一个最大家最能想到的套路 啊、哦。 嗯， 就是我评估一下，我现在手里还有多少钱？ 嗯， 是吧、 嗯？ 我需要多少钱？ 嗯， 我现在还有多少时间？ 嗯，我这时间是可以用来学习的嘛，提升某一个技能的嘛、 哦。好的，然后再去找工作， 嗯、 是吧、 嗯？ 或者是马上就有先干上一份工作， 对，或者是先去做一些职业培训什么之类的。 嗯、但是他呢，是把自己封闭了几个月， 嗯， 封闭几个月不出去。我想那个伤心程度是非常深的啊。 嗯， 那么现在就出来了，还不错啊。 嗯嗯嗯， 打开自己的这个心门了。 嗯，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好朋友聊一聊，哪怕是诉诉苦？ 那我的建议还是找心理咨询。 我的意思是，好朋友会不会帮到你介绍 啊？对对对，那就不叫诉苦，那叫找好朋友转介。 啊、 嗯、 啊、嗯，找好朋友转机。 转介工作机会， 嗯 啊、 嗯，是，因为你一个人确实，原来的工作对你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竞争力而言， 嗯， 也没有太多可以让你去寻找更好的工作的这种基础， 嗯， 那这个时候你只能借助于人，是吧？ 嗯， 还有你自己， 嗯， 要么就是别嫌弃，工作、啊、挣钱还是能找着的， 嗯。 调整好心态，要么呢就是看看别人还有没有一些推荐给到你，是吧？ 嗯， 此外呢就是看看自己在某些领域还有哪些差距，可不可以通过学习培训的方式哈、啊、来补足。此外就是你找工作的技巧问题，我记得上周我们聊过一位朋友8次面试经历，大家还记得吧？ 嗯， 嗯， 其实他的找工作最后就是前几次吧都陷入了同一种类型的公司当中， 嗯， 后面呢也是就是他感觉好的对方呢最后没要他，他也在那傻等、 嗯、 是吧？其实这里面呢还是有一些技巧的。这个问题呢，欢迎您收听一下我们上周二节目的回听啊，会有详细的内容， 嗯， 会详细的指导给到你啊。总之就是现在该怎么办？现在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从家里走出来啊，走到外面去，走到朋友当中去，走到公司当中去，一切都会有新的转机。如果是一味的迷茫或者是恋旧啊，想到曾经别人给你的伤害，想到家人对你的无情，那么你这个人整个就会越来越萎缩。当然可能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也会再有一种反弹， 嗯， 但是我们希望你现在就能够行动起来啊。未来的路啊其实还有很长，如果把人生呢比作一个马拉松的话呢，其实你现在啊还刚刚开了个头啊，至于后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祝你一路好运。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空气清新，能见度好，适宜大家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做难，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3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华兴呢一般用特别简单干脆的话啊，来给各位正在迷茫的职场中人啊，以提醒，以点拨啊。下面这位朋友，他是一个学土木工程的一个从业者，2014年毕业，毕业之后呢，做了2年半的路桥施工，做这活啊，长期在外地， 嗯， 那么他和他的朋友呢，就是异地恋了，老不在一起，到了2016年下半年，考虑到要和女朋友结婚，他就辞职了，找了一个培训机构学习 Java。 Java 是什么呢？就是计算机的一种开发语言吧， 嗯 嗯。本想着找一个稳定点的软件开发的工作，可以和老婆在一个地方，可是培训完之后呢，由于压力大，着急找工作，进了一家偏向于软件实施的公司，目前工作呢是快2年了，那么都是在外面的银行出差做软件实施。去年结婚了，现在呢比较纠结，做了这么久了，那这个 Java 的编程技术已经快忘了，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哎呀，很纠结。也就是说，他当时着急找工作，找了一个跟自己当时学的那个什么 Java 语言没有太多相关性的工作， 嗯，嗯 是吧？ 嗯， 啊，但是呢，又干了这么久了， 嗯， 好像舍弃哪个，他都有损失， 嗯， 该怎么办？ 得看他那个做那个软件实施的工作未来有什么发展， 未来有什么发展？ 嗯 啊。他这个未来发展倒没说，纠结的还是老在外头出差。他当时第一份工作那也是出差， 嗯， 所以这第二份工作还是出差， 嗯， 是不是就是出差的命啊？ 嗯，不是，他可以那个什么，他那在等忍忍、那个、 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在忍忍那个 Java 不就有了那个？ 什么叫忍忍呢？ 就再找找呗。 嗯，那就是说这个软件实施的工作，要是老出差的话，你老接受不了的话，那也。别干了， 对， 嗯， 对， 那接着来干嘛呢？ 就是他那个 Java 没捡起来嘛，对吧？这个他能不能再捡一捡？ 但是我想说的是，他在一个培训机构学的这个Java 语言， 嗯， 你这么久不干了，你想捡起来就捡起来，有那么容易吗？而且你捡起来之后，你又能干什么呢？ 就继续当程序员呗。 嗯，有那么容易吗？嗯， 哎呀，确实这个这得看社会需求了，现在好像 Java 的程序员的社会需求并不是特别大， 是吗？你跟我们说说这里面的内幕吧。 因为那个做 APP 的现在需求小了，就原来那个 Java 是做 APP 用的，就是安卓里边那个 APP 它得用到 Java。 好， 还有页面网页也可以， 嗯， 然后但是现在 APP 的那个需求量小了， 现在做小程序的多了。 对，所以他可以去学开发小程序去 啊。开发小程序要有什么语言呢？ 开发小程序也是 Java 啊 、所以可以学。 好，那无意当中给你指了条路哈。 嗯， 我有一个好朋友就在做这个开发小程序的工作。 嗯， 他说最近这几个月的时间啊，这个订单量剧增。 对， 嗯， 对。 曾经呢，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量，但后来呢，就朋友介绍朋友啊，啊，他每天都要接。 对，主要是因为最近小程序的量需求突然间起来了。 嗯嗯，是，所以你还能赶上这风口。 对， 嗯，好吧，那其实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不，那他还是得学开发小程序嘛，这一学又得半年嘛。 那你说这个他是土木工程的是吧、 嗯、 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弄一个 Java、 嗯、 还不连着干、 嗯、 啊，这个断断续续，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不，这个叫什么，就是现在有好多人都会去讲，哎呀这份工作不可持续啊什么什么，好多人都会讲这个、 嗯、 然后那天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现在没有可持续的工作了，别想了，这是的，不可持续挣一年是一年吧。 啊、哦、啊，那总要做一个规划吧。 就是你他的规划，就比如说他，那他的角色可以是可持续的，比如说我就要，有的人说我就要做个专家、 嗯、 有的人说我就要做一个这个链接者，就是卖东西的销售，对吧？我建个平台，这有东西可那可以卖、 嗯、 然后有的人说我就做一个运营者，对吧？我不卖东西，但是我会做一个平台，或者不会做、 嗯、 不一定我做，我去运营一个平台， 嗯， 这都可以。但是你这个角色是可以规划的，但是目标是没法规划的。 嗯， 啊，就长期目标是没法规划，但你是个，你在这个，你在整个这个人生道路上，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可以规划的。 嗯 嗯， 哦，那么他这个土木工程专业难道就不能够在这个领域接着做下去吗？非要弄一家吧？ 得出差啊。 嗯， 得出差，不光要出差，还得出国呢，有的时候很 啊、哦。 嗯， 那与其出差，工作还可以，那不如你弄一个这个不稳定的家吗？是不是？我觉得你这是 土木工程也不稳定啊。土木工程这件事儿，土木工程是怎么讲？就是所有的稳定都是那个，这个怎么讲？就是有工程量的时候，土木工程这个需求才有。 嗯， 就是建造完了，这个专业就不需要了。 嗯， 就你得 下一个项目呗。 对，你得，不是，这个所有的项目，我当年做通信工程的时候， 嗯， 我们就做工程设计的。然后我妈当年很久以前，99年、10年就跟我说你们这通信基站都建完了，你们干嘛去啊？ 还有 5G 呢？ 现在就建完了，就现在的那个，现在工程设计的成本变得这个越来越低了。 嗯， 因为基站都已经建完 了 ，5G 就是往里搁东西了、 嗯， 所以那个，所以工程这块工程量就变得很小了。 嗯，那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心态，就没有什么稳定的， 没有什么是可持续的， 从年轻干到老的，是吧？ 对， 有这个心态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你自己的负担就没那么重。 对， 嗯，好。那除此之外，那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不干土木工程，我也不弄什么软件实施，也不弄什么 Java， 我再弄一别的行不行？ 可以啊， 啊，我做面包去， 啊，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当厨师什么的都可以。 嗯 嗯， 哎，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好心态？ 不是没有，不是说有没有我的好心态，而是这个世界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 就得让你有这样的。 你不用，你没有这样的心态，你还想要怎么样啊？ 嗯， 就是这个世界里边那个那些可持续的、那些稳定的、那些工作变得数量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 嗯，或者是说，让你又顾着家又好好的挣着钱，这样的工作是不是也没那么多，或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找啊？ 啊，对，也有这种，也有这种，看他那个所在的家在所在的城市在哪儿了。 嗯， 他说所在城市在一线城市里边可能性还多，工作选项还多。 嗯， 他所在城市要是在三四线城市，那就是没有。 嗯 嗯， 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哈、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他把家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支持你的啊。 嗯， 家和万事兴嘛，是吧、 嗯？ 你每天不归家，那么以后还有好多矛盾等着你处理，而这些问题可不是什么工作和钱的问题能解决的、 嗯、 是吧？ 嗯， 啊，但凡能用钱解决的家庭家务事恐怕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嗯，所以说你每天按时能够回家， 或者说偶尔加点班啊，别老分居两地，这个我还是挺你啊。只不过呢，就是在选择工作上面呢，心态上面还是要更灵活一点啊。刚才说了，这个小程序现在还是挺火的，那要结合华星的观点，是不是过几天、过几个月、过一两年，又会像现在的 APP 一样呢？ 可能性，我觉得几个月倒不会，我觉得就是 我就那么一说， 看三年吧。假如你能在半年之内就能够让自己的能力去开发一个小程序，那就可以赶一波。 嗯， 赶完了这波再说嘛。 嗯，再说哈。 嗯， 其实技术不就是这样吗？ 嗯， 其实很多在这种技术型公司工作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也是要不断的乘势而行，踏浪而行。 嗯， 要不然的话，整个公司的业务部门都给你撤销了，你干嘛去？喝西北风去嘛？ 嗯， 是不是？ 嗯， 好。嗯，你看你至少现在还能够搭上这个小程序的快车，对不对？那还有的人可能都搭不上呢，那该怎么办呢？哎，所以说啊，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有的时候啊，我们不提倡大家人比人啊，但是有的时候在你不如意的时候啊，你可以往下比。 嗯， 这个时候呢，用这个啊阿 Q 的精神啊，来给自己一点点，稍微一点点啊，这个解脱。 嗯， 压力没那么大。嗯，华欣，你赞同吗？ 我赞同。好多时候就是当你抑郁的。这个我的建议就是当抑郁的时候你 去医院看 医院，对，特别是重疾病房，你知道吧，然后聊一聊，马上心情就好。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啊，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独特的解读能够给各位朋友啊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位朋友可能是听了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话题啊，未来的你会被机器人错杀吗？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新闻里说人工智能很容易把职业的客服给淘汰掉，那请问淘宝客服算吗？ 啊，就是那种逗比较逗的淘宝客服不算， 比较逗的。 嗯，但是那种就是所有的回应全都是那种标准化的客服算。 嗯，好。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其实能够解决客服当中的很多标准化的咨询问题或通用的问题。 对对对对。 但解决不了你和别人斗闷子的问题。 对对。 或者说人性化服务的问题，是吧？ 对。 你见过什么样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客服？我感觉反正张口闭口亲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了。 嗯。 啊，你见过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客服？能够让你增加在这个店购物的乐趣，变成他们的忠实用户，提升粘性， 还比较少， 还比较少，是吧？那就证明， 就证明可以被取代，是吧？ 啊， 就证明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是吧？ 不啊，证明这个行业大有可为啊。 为啥啊？就大有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是吧？ 不是， 就我可以开发个人工智能，是吧？ 就是正是因为这个，你刚才说的有个性化服务的淘宝客服， 嗯， 太少，大部分呢就是人在那按部就班的， 嗯 啊， 因为 还有就是机器人在那按部就班的回答， 嗯 嗯，所以说呢，从客户的体验的角度来说，就缺少一些独特性。你觉得这个里面会不会增加一些需求呢？就我这人特会聊天，而且聊得还挺让对方开心的。你说呢？ 不是，关键是这个东西得需要点子，就好多人其实好多客服其实没这个脑子里没这根弦儿， 是吧？ 嗯， 所以呢就需要高级客服。我举一个例子啊，我曾经要在网上买一个就是铺在地上的那种 PVC 的垫子， 嗯， 要防水的垫子， 嗯， 然后我就在网上找了至少3-4家， 嗯 啊，简单来说有理我的有不理我的， 嗯， 这很容易就筛选出来了， 嗯， 是吧？ 嗯， 理我的那个是吧， 嗯， 他有那个详细解答的，有简简单单例行公事的解答的， 嗯， 还有那种就是老给我推荐的， 嗯 啊，他说这个行不行啊，我说这个太厚啊，有没有薄的啊， 嗯， 我说那个这个行不行啊，对，那有的人呢， 嗯， 就是说发了一个啊，然后呢看我没有回音也不问了， 啊，就是这种。哎，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客服他对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嗯， 同样呢，就是还有一类客服是什么呢？就是在你过了若干天之后，他发现你没有下单，他会来找你说：“亲，那个怎么样？我们过两天还有优惠啊，怎么样啊？哈，你考虑不考虑啊？”那还有一些根本就不理你。 嗯 嗯。当然也许我在他们那儿不是目标客户啊， 对对， 必要花这个时间啊。 对 对, 对， 不是，这得看你买什么东西了。你要买一2000多的东西，那我客服我花点时间来去那个服务的好一点可能还可以。你要买一个2块钱的东西， 嗯， 他得算成本的。 对、他并不知道我要买多少，他并不知道、那个东西，比如说买那个 PVC 垫子，我可以填米数的、是吧，我下单我可以填个100米。 不，但是他那个不，他是能知道的。他用那个也不用大数据，他直接看报表，就看他那个销售量报表，他就能知道平均一般来说一个人能买多少。 因为那个一般是用在工业上的，啊，用在大场地里面的，所以用的量都很大很大。所以你看，我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就能感觉到，淘宝客服，啊，能够带来销量的淘宝客服。绝对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那不一定啊，人工智能我可以设置好了，就是它如果要是语言，就是它所有的回应都是一些可以设计出来的标准化的语言的话，我完全可以设计那个，就是我该怎么问你，然后频次是什么，多少频次， 嗯， 我可以完全的那个，我可以完全让电子的那个东西来去刺激你嘛， 嗯， 对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只不过呢，现在的问题是我用人工智能来去做这么一东西的成本，可能比我雇几个。这个小二的成本要高好多好多好多，所以呢我现在就没这个欲望来去来做这事儿，因为这成本太高了。我就一小淘宝店，我跟弄这个，对吧？这个是这样的 啊、好，所以华鑫的意思是跟我还有点不一样。他的意思是人工智能能够让不耐烦的客服出现的几率少，而且能够让精准的为你挑选商品的这种服务更加的到位。 对 不对？因为人工机器人它不会烦你。 对。 另外呢，它如果要筛选一些这个产品更符合消费者的诉求的话，它的这种速度、匹配度比人要更强一点。 对。 对吧？ 对。 那所以作为我消费者的诉求很快就满足了。 对。 啊，这是你的观点是吧？ 对。 嗯。但是我总认为就是有的时候呢，你说的这些在理，但还有一些我个性化的内容恐怕是机器人所不能理解的。而这种时候就需要像一个专业的红娘一样啊，给出你一些匹配。 不，一般来说是这样的，这个如果你个性化的内容是文字的话，这个人工智能是存在这种可能理解的。 嗯， 因为对文字的解读是一个，就是现在正在突破嘛，这个文字的解读是它是能理解的。我主要是觉得是成本太高。 嗯， 我建议我弄一人工智能系统，然后放在这儿的成本跟我这个找几个小二的成本到底谁更高的问题。 嗯 嗯， 好， 嗯，它成本一旦降下来，它就可以取代这部分内容。 那反正你看啊，我们俩是有分歧的啊。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不会被取代， 对，暂时不会被取代。 嗯嗯，好，这是这位朋友咨询的啊，人工智能啊，会不会把淘宝客服给取代？目前不会。 嗯， 这是我们的共识。 嗯， 至于以后，华鑫认为成本降下来就会啊，我认为永远不会。再来 看你买什么东西了，你要买的是什么小孩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更人性化的东西，可能它就不能取代。但你要买一些通用性的东西，取代还是挺正常的。 好， 嗯， 再来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有点，还真是没有遇到过。他说我是大专毕业，面试的时候。做了个假的本科学历， 嗯， 现在面试通过了，但是要求入职时看原件，怎么办？ 别去了呗。 哎呀，这不是谁教你使的坏呀啊，这个使坏是有成本的，对不对？ 嗯， 还是你自己自学成才啊啊，做了个假的本科学历， 嗯， 还通过了，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想说的是再弄一个假原件啊，但原件没假的，还是说有所悔悟，我们希望是后者。 没办法，他现在是没有，他还是想去那公司的，但是他又发现这事儿真是搞不定了。 就我撒了个谎，我没法圆这个谎了，就是 撒一个谎要用高技术来圆这个谎， 对他没法圆这个谎了，所以没办法，因为现在那个学历学位全都那什么，我上次弄一个也特麻烦，我考一什么 事，你上次弄一假， 不是因为我学历是99年的学历 啊， 然后呢他们我要考一什么事来着，好像然后他们说你得上那个学历认证网，然后你弄个认证才行，结果我上那个认证网认证说你是99，我们只能办03年以后的，你99年你就得弄好多证明出来，你知道吧？于是我还得到各处去弄证明，什么学历证书，什么这些证书的扫描，然后还反正我干就包括公司开证明什么，反正就是一堆证明，然后他才给我开了那么一个 你看 出来， 你看华鑫就是个好同志，是吧？这么麻烦的情况下他都没有去作假， 不是他没博士，我作假也没用，人家要的是学信网的认证， 你看是不是， 就是现在全都联网， 本来想作假来着，发现没有用， 对，现在 不做了， 现在全都联网了，你这些事儿已经没法干了， 对，所以啊，那咱你都说发过来了，我们也不能太过分的批评你啊，总之呢就是你当时挺肯定是脑子当时一热，对吧？ 嗯 啊，想了想，现在呢那只能坦白是吧， 就或者就不去了， 原因你说 找理由说不去了，哎，对对对 对，我最好的方式找理由说不去了，你坦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那帮人力资源啊，他们都各个公司都在一块堆儿待着，你知道吗？来有什么论坛什么的，一说哎，我知道一个人怎么着怎么着啊，他那都是假的， 对， 就坏了。 但是我们以前说过这个案例哈，有一个人他假冒了很多学历啊，还是什么清华的硕士还是哪的硕士，在某个公司还当了一个高管呢，那个月薪好几万呢，最后呢被公司人发现了，还工作了一段时间才被发现的，最后被抓起来了，罪名是伪造国家这个国家公文罪啊，伪造这个相关的机构的这个印章啊，这个罪名挺重的，要判刑的，对，但是他都已经在那干了几年，干了一段时间了才被发现，知道吗？所以肯定是有人觉得哎，有人这么干而且通过了，是吧？干得挺好的，我觉得可能才会影响到这位朋友，是吧？他这公司要看原件，那也有些不看原件的呢， 对，有小公司不看， 是不是？哎，所以我觉得呢，从公司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助长这种风气，一定要认真的核实。 哎，我倒觉得面试人工智能可以干这件事啊。 人工智能 都不需要 把这个 不需要人工智能， 把这个学历的什么证书编号， 对，都 联 网了，这玩意儿联网了，这个很容易做，就不需要人工智能，直接联网就可以。 对，但是他其实也考虑到，就是一个大专学历吧，有时候去他心仪的那公司面试，恐怕都初试都过不去。 对，对， 对， 嗯。 你看有的时候人就会在这种一念之间有所动摇，本来没有的能力，我希望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弄虚作假的方式去获得所谓的一个凭证，然后事实也有这样的啊，然后他在岗位上工作还挺好的，我们先不说道德品质问题，刚才已经批判过了啊，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是能胜任的哈。 对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在中国啊，这件事在中国其实求职，其实国外可能国外也是这样的，就是人脉永远比学历重要。就是假如有你在那个公司里边有人脉给你引荐一下，你这个简历审查这关就过了，就一般就不会考虑了，就直接看面试你能力够不够了。 对 吧，你们面试能力够，当然了可能 HR 会质疑一下说你看你这学历不够啊，然后你说我对吧，咱们公司要的是给价值吗，我能给到价值对吧，我要是给不到价值咱们不还有试用期呢吗， 所以你不要把自己这个学历太当回事儿，是吧，只要你的能力优秀， 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办法就是续个学历呗，就是我再读个本科呗， 对呀，你现在读个本科，考个这个自考也好，或者是你再上一个什么续本也好， 对，对， 不难的。 对， 你有这是吧？聪明劲儿，早考上了。 对，读个本科也可以。 是。所以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在工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学历大家都知道是个敲门砖，对吧？那能不能够进去？你可以用一些更加合法合规的渠道啊，不要用这个弄虚作假的渠道啊，误一时可能会误一世。非常谢谢马华鑫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明天见。